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又翻嚟啦。 好啦，咁啊嗱，讲下呢个高雄发生黑帮闹事，各部首长南下助阵啊，卡韩意味相当浓厚。嗱、嗯，点解咧？嗱，咁原来咧就系、是、呢个有一个叫直播组啊。咩叫直播组呢？即原來即有 Facebook 之後咧，又有一門生意嚟嘅。咁、嗯、就即係話你喺、因為以前嗰啲所謂、直銷咧、嗯，都係透過電視咧，睇台灣電視好多直銷台噶嘛。而家唔使啦，如果我唔使教你，我唔使教你呢、這個、我唔使教你電視，我喺 Facebook 裏面搞直播，咁然後咧我攞批貨翻嚟，即好似我哋喺街嗰度賣咧，話、哎、呀呢件嘢咧喺呢個崇光百貨賣500蚊啊， 而家兩百， 係啦，咁再送乜鳩乜鳩。嗱，一鳩樣嘅，佢即係只不過將街頭演戲嗰啲咧，就擺咗個直播台喺 Facebook 度直播。 以前我哋喺台灣嗰啲夜市咧，哇，好精彩嘅喎，嗰啲 而家咪變咗直播台咯，喺 Facebook 裏邊。 即係而家就去咗啲直播台。 係啦， 你喺邊度見到先有幾精彩先？ 嗱，譬如話佢賣嗰啲對你嚟講唔重要嘅嗰啲梳頭嗰啲，嗰啲技術教你點樣梳頭，梳啲頭髮點樣靚。是吧香港廟街那個 發達王、哦、你未見過、就是、你未見過精彩即係嗰啲精彩㗎啦、我話依啲 仲有更精彩 有好精彩 啦即係即係喂呢啲有人甚至因此營收破億啊 係 啊即 係勁㗎啲 係即係但係咧因為太多呢啲台啦、所以衍生咗不少啲商人咧。就互相咧就搶生意， 即係 可能佢喺直播嘅時候咧，冧咗一堆嗰啲牛肉喺度，咁咧啱啱係譬如中秋節啊，即係 燒烤 就講燒烤噶嘛， 好中意燒烤嘅， 咁一冧一堆咁咧就即係一路即係一路平嘅，一路平嘅，平完之後咧又有嘢送，即係直情係鴨寮街啊，屌你嗰啲唔知乜鳩嘢旺角道嗰啲咧就租個鋪位仔咧， 攬住個麥講， 嗱其實一樣嘅，都係咁賣，好啦。咁呢啲生意就梗大把人搶啦， 因為容易開嘛。 唉，好啦，咁有一個叫做直播嘅拍賣大王啊，叫連千藝啊， 一千兩千個千，藝力個藝， 佢係自稱係竹聯幫天龍堂嘅堂主 啊， 咁亦都要來賣嘅， 亦都俾人哋起底咧，同呢個天道盟咧走到好近。 嗯， 咁咧有一日啊，應該唔係好耐啫，一個禮拜到嘅咋，咁。即係呢個連千藝嘅馬仔咧，就喺一家寵物店嗰度咧嘅直播台度搗亂。 嗯， 啊，即係呢個寵物店啊，主要就唔係呢個寵物店，喺個因為個直播台咧就喺呢個寵物店裏邊，咁佢搗亂，因為又係生意上面嘅問題啦。咁啊好啦，寵物店裏邊咧有兩個麻甩佬咧就衝出嚟，啊，咁啊追出嚟咧就揸住呢個白色 Benz 啊。就一路一追出嚟追翻嗰班友，咁啊就追翻去呢個連千藝嘅貨倉嗰度。屌你，咁就反倒亂。咁啊反倒亂之後咧，咁啊貨倉裏邊又衝咗四個人，就揸住四部車，就圍住呢個白色 Benz 就揼鳩佢。好啦，揼完之後咧。咁啊，呢個麻甩佬就即係佢又冇揼傷佢，只不過即係佢揼爛啲玻璃嘅時候，俾玻璃慘親啫。咁啊啦，到第二日咯，第二日嘅凌晨咧，分別七輛汽車就尋人滋事啦，真係又去到連千藝，即係去翻連千藝啫。頭先啊，再覆桌嘅古山倉庫直播台嗰度。鼓山警方嗱，鼓山警方已經接到情報啦，就已經動曬喺度。但係咧，呢班冚家產咧，咁啊當差佬冇當，直鏟埋撞撚啊爛個卷閘。 咁犀利 啊！咁啊，所以咧就即係搞到就好撚大鑊啦。咁啊，據了咁啊，事後咧據了解咧，呢個連千藝咧同呢個即係呢個頭先講嘅寵物店嘅直播台姓鄭嘅咧，就握手言和啊，即係因為喺地方啲人士啊、角頭啊出面咧，就佢哋兩個咧就、 這個、做翻場戲啦、 啊，總之就握手啦，啊，仲即係仲相約一齊唱卡拉 OK。不過幾個鐘頭之後咧， 就邊個 兩地分傳出撞車同埋槍聲， 點解咧？原來大哥握手言和之後冇話俾細啲， 冇下普通下邊，下邊未收到風， 話俾啲靚仔聽。 細啲未曾有 order，未曾識又有依個 好啦。咁啊呢壇嘢整完之後就哇好大鑊啦，係咪？咁即係個媒體又而家報道好大啦。 其實就係好少 case 嚟啫，啲地方 骨 頭喺度爭執。 去到中央，哇！喺蘇貞昌話：屌你咁講， 你高雄啊！ 我睇下，我都要內高雄坐鎮，睇下你呢個何志友點搞咯喎？呢個內政部長呢、這個阿姑婆，阿徐乜鳩嘢啊？ 徐國勇， 徐國勇啊！徐國勇話：佢話：誒，我要落去高雄坐鎮， 跟住 警務處長、行動處處長，冚唪唥落曬去。咁喺佢落去之際咧，呢、這個高雄警方就已經迅速。將七十名嫌犯，即包括埋呢、這個 連千毅、 連千毅同埋呢個鄭姓直播主兩人咧，移送高雄地檢署啊！就目前就以呢個槍炮組織犯罪、恐嚇等罪嫌咧，就先有升，即係你要求， 即係全部 即係還押、 還押啦，即係拉曬啦嚇。 咁啊，好啦，咁呢件事就即係。中央梗係檢到槍啦，即係話哇咁大件事啊！ 高雄啊， 高雄你韓師長點搞㗎？治安係咪？ 我嚟， 因為警察局長雖然話係名義上 under 呢個市政府，但係嗰個調遷都係屬中央㗎嘛，都係內政部同呢個警政處㗎嘛。 係啊，咁啊嗱，咁佢呢個或者解釋一下啦。咁喺台灣嘅警政系統咧，就一條邊嘅。咁咧地方政府咧，即係市政府咧，就係冇話事權嘅，即係邊個派邊個局長嚟啊、處長嚟啦。 你可以炒佢 嚇，你可不滿啊， 你可以炒佢 通知上面，但係咧你市長咧就冇直接個指揮權嘅。咁當然啦，一般嚟講咧，即係 都尊重市長嗰、那個嗰、那個市政府嘅建議嘅， 係啦， 係咁，但係即係嗰個指揮權咧，都喺內政部、內政部警政處嗰度嘅。咁所以咧，即係頭先我講就係話喺呢啲咁嘅，即係過往喺台灣嘅呢種咁嘅爭執，呢、啲地方小頭目嘅爭執咧，小 case 嚟嘅，只不過就係咁唔好彩。佢發生喺高雄， 唔係因為 發生喺高雄都仲唔係問題， 都有啦，飛機翼啊嘛， 係啊，度度都有噶啦。最唔好彩就係因為而家個高雄市長係韓國瑜，韓國瑜咧就更加唔好彩就要選總統，咁所以咧就呢啲咁嘅地方小機事咧， 仲肥嗰 啲，係就要動用到啲中央大員落嚟。 其實大家話哦，七十幾人又開槍，其實喺呢啲 case 喺台灣嚟講咧， 無人無知啦，大佬。好啦，嗱舉兩個例啦。咁啊，喺呢個桃園市議會嘅隔離有個停車場，八個人俾人挟持，大唔大單啊？咁你中央又唔撚見埋來， 咪咯？ 咁係嘛？一單咁啊，屌你持槍挟持八個人質喺度喎！咁你中央係咪應該要震怒？應該屌哇！馬上揾人，喂！桃園咗好近啫嘛，係嘛？屌你台北直情啊，鏟啲鏟個警政處長落去坐鎮，屌你指揮。又不見你去做係咪？ 嗱，即係我哋 本唔係敵人啊嘛。 本黨嘅即係台北市議員啦，咁啊都係一位靚女嚟嘅，咁佢都即係都酸佢哋。喂，如果按照咧即係治安嘅排名嚟計咧，原來新北啊台北咧個治安係差過高雄好多嘅喎。咁點解我哋啲中央大員，仲有就係嗰啲中央大員，佢係坐鎮喺台北市嚟㗎嘛？係咪？台北係我哋嘅即係中華民國嘅而家嘅站都嚟㗎嘛？係咪？咁你都唔重視係嘛？你係走咗你班友真係走咗。 當然啦，依啲治安嚟講咧，啲中央大員咧就重視個地方治安咧，當然係好事嚟嘅。咁希望咧，即係高。 但係個問題，你出發點係咪咁啊嘛？咁啊，大佬， 咁希望咧， 用心不良啊嘛，大佬。唔係因為佢要將呢啲事咧放大咧， 當然啦， 係困住你韓國瑜喺高雄。你要處理啊嘛，係嘛？屌你喂，中央大員落嚟喎，吳家產，你係咪要好啲服侍下佢啊？ 所以 單嘢咁撚大單嘢，你係咪要自己坐鎮喺度，冇撚周圍去啊？ 唔係，所以啲僆仔就嗱，你韓國瑜做到啲咩嘢？有咩政績交到出嚟啊？嗱，你睇下啲治安幾差嗱，咁樣，係嘛？即係製造咗一個機會，一個輿論嘅借口， 係啦， 係咪？ 咁當然大家都睇到其實一個民主可貴。 你一個即地方政府或者某些官員，其實因為你有個一個係選舉嘅壓力啊，咁你自自然然咧就會需要做得係更好，或者你覺得啊呢啲係一啲即敵即反對陣營嘅一啲咁嘅無理嘅壓力，但誒人哋要合理喎， 嗱當然 要求你嗰個 即站喺選舉嘅立場。嗯，民進黨梗係要咁做， 係啊， 但係調翻轉，國民黨係唔會做啊嘛。 啊， 即係如果調轉翻呢個係陳菊嘅話，即係中央政府係國民黨執政，你係唔會即係做唔出噶嘛。但係民進黨做咗出， 冇錯啦。 下條輪你話我係為選舉，我係為選舉，你咬我 係啊？ 唔係咯，國民黨就係一個溫良 咁我哋翻 嚟 我哋香港嗱，我哋而家香港嘅環境，我哋香港嘅警察可以咁樣即係無法無天。即係而家根本冇國安管係毫無節制嘅，因為佢冇一個壓力，我政府冇一個壓力下台壓力喺度。 唔係呢個係一即係除咗下台壓力，就係中華民國嘅政府，無論佢係中央政府好或者地方政府好，佢都係一個有廉恥嘅政府嚟。 你因為你有選票壓力㗎嘛，你做得好我咪換，你要落台㗎嘛。 當然佢仲有一個選票嘅壓力啦，佢係一個有廉恥嘅政府嘛。而家你中共呢個講。呢、這個港共政府， 哇！你咪講到咁遠嘅， 佢拉到翻嚟呢度嘛？ 係唔 係？佢冇廉恥啊嘛， 所以廉恥， 你林鄭有冇廉恥啊？冇啊嘛！ 我哋唔求每一個人嘅廉恥，但係因為我哋有選舉嘅壓力，你有冇廉恥都好，我哋有依個選舉有我哋嘅選票嘅力量， 選舉令到你唔可以冇廉恥啊！ 唔係啦， 你一定要卑微地啊，大佬， 係啊， 謙卑啲啊，大佬啊！ 你睇下，如果一個有選舉嘅地方。 所以 個警察 唔使講啦，所以嗰啲蝸仔煎成嘅都即係喺度一句口頭禪就係、是：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屌你食蕉啦！我唔想講粗口。 好啦，嗱咁啊，好啦，我哋嗱， 根本上冇可能 咁依賴賴啦。我哋講下即係韓國瑜同呢個蔡英文嘅民調先啦。 哎呀，真係慘，唔慘， 好穩定咗，即係固定。 韓國瑜同埋呢個蔡英文咧。其實都呢陣子咧冇乜點變， 係啊， 即係呢個蔡英文仍然穩守住呢個三十幾啫， 贏8%， 咁啊就呢個韓國瑜咧就係25%，即係8%到啦，8%啦，好啦，咁啊即 係突然間30幾咁啦， 冇40幾，30幾到20幾啫，好啦，咁啊 都係 中間就飆咗個。女秀蓮出嚟，女秀蓮咁樣出咗喎，民調都有4%喎，你出咗個獎。 BMW 係咁嗰個係有呢個㗎， 係有。好啦，咁啊個問題就係、是、嗱，呢、這個因為佢用喜樂島嘅名義出啦，係嘛？咁啊，但係即係你都要，因為要聯署啦嚇。咁聯署咧，咁啊要285,000個聯署，咁即係話咧，起碼要簽到40到50萬。啊，因為裏邊 咁出錯啲，依個我相信咧，即係以佢哋個密錄嘅力量咧，係足夠嘅。 未必，未必 嚇， 要國民黨幫手。 嗯， 國民黨一定幫手咧，去簽夠個人錢。喂，你靠佢哋簽唔到嘅，因為而家離開11月17日啊， 仲有個幾月嘅， 40幾日咋？喂，如果你講緊40幾萬，每一日要1萬啊，大佬唔易噶。所以國民黨一定會幫佢手連署咧。 如果我係中華民國國民嘅話，我一定支持呢個。 係， 即係喺呢個策略上面嘅考量，屌多個人出嚟，一定嘅分六嘅 味道啊嘛。唔識做呢啲嘢噶嘛， 唔識做，而家識做啦。而家係即係國民黨一定幫佢連署，希望能夠捧到女秀蓮出嚟咧， 咁 幫幫手。 另外咧， 沙卡都好喎， 同埋啊， 沙卡都啊嘛，大佬。 仲有我哋郭昌老師啊，咁啊真係唔好鬧佢啦。 郭昌老師未必就係。 唔係出嚟啦，即係時代力量咧已經宣布啦，即係徵召宣布咗徵召啊郭昌老師就係、 是、郭昌老師係好似心不驚沉一怨啊嘛，大佬係咪？咁當然即係你作為一個細黨嘅小綠咧，你出嚟帶下啲母雞，其實就攞政黨票啫，屌郭昌老師梗係輸夠梗啦，大佬。 咁啊，因為 好啦，兩個心綠。咁啊，即係得。 因為郭昌老師咧又係政黨推薦，因為咧時代力量咧去喺立委選舉裏面咧係超過5% 嘅選票嘅，所以佢咧係有權咧推薦一位係候選人嘅。咁另外咧就再睇埋親民黨， 我哋宋楚瑜老師， 一佢都有5% 嘅， 咁啊 會唔會再推薦一個咧，或者就 親自披掛？ 係 我支持佢親自披掛， 或者又再 柯文哲去啊嘛？而家傳咧就柯文哲就會利用。 呢個親民黨 個名額。 咁但係個問題，你又有個台灣民眾黨嘅黨主席，就係用親民黨嗰個身份選 合作嘛，合作嘅啫，政治啊好多合作嘅機會嘅。 啊，咁啊，所以即係而家合縱連橫，究竟係最好咧，係點咧？真係唔知嘅嚇。即係台灣嘅選舉係真係好好睇嘅。嗱， 喂，不如咁啦。講到呢度咧，即係我忽發奇想，十一月即係呢個塵埃落定嘅時候，我哋整一個擂台戰啊！我哋揾個論壇，或者揾個啊，揾啲知名嘅人士。 嗱，總之咧， 呢個總統選舉嘅 嗱，你十一月咧，十一月或者十二月中到咧，其實咧我係揾緊地方嘅嚇。咁揾緊地方咧，我會請三位咧。重量級對台灣認識比我哋更加深嘅人咧， 講到重量級冇我份啦， 咁唔係都冇我哋冇我哋份啦，屌嗱咁我就即係已經揾咗幾位咧，口頭上已經答應咗啦，即係時間啱唔啱，會唔會撞得到咧，我唔知道，但係三位都應承咗我啦，第一就係我哋教主啦，第二咧就係啊呢個恩新港啦，第三咧就譚。 自強， 呢三位咧都應承咗，係同台演出， 邊個主持咧？ 主持我哋揾阿陳志宏博士得噶，係嘛？即係啲冚唪唥都有頭有面，梗係唔係我哋呢啲無頭無面啦，大佬。我哋呢啲係 animus 嚟噶嘛，係嘛？ 波打雲， 而家未有通過蒙面法喎，大佬，我哋都有頭有面噶喎。 咁所以咧，即係場地咧係揾緊，啊場地揾緊， 物色緊。 啊咁啊，到最差嘅咧，就可能喺倫敦，即係一個下午茶座。咁每人收翻百零蚊啊，咁食一餐，聽台面度講嘢，亦都有啊，即係呢個最差嘅。咁場地揾緊咧，其實已經係口頭上物色咗，咁但係咧就實際上我未。 總之就係我哋稍後啦，大家留意我哋呢、這個即係詳細嘅公佈啦，即係、這個、我哋有咁嘅部署。 三位咁重量級人馬咧，就即係如果呢個座談會呢、這個論壇講得即係辦得成嘅話咧。我相信都好唔同嘅，因為我希望十二月，因為十二月過埋所有嘅程序冚唪唥過曬，十二月就應該係一定係嗰扎噶啦， 一定係又係咪郭昌老師啊？ 呂秀蓮會唔會選啊？黃國昌會唔會選啊？ 是不是 郭文智會唔會選啊？ 因為咧係報咗名，即、就、係、是、個人 落實 啊，個人係報名依個參選嘅， 加保證金 就有八組人嘅，有八組咁，但係加唔加到個連署名咧？咁啊，即係 仲要收埋保證金先喎、啊，大佬 咁就時候啦。咁啊，即係話，因為退到嗰時候咧。人物落定，民調都開始穩定，咁、所以咧由喺十月中到去講呢啲咧，我覺得就係比較合適嘅。咁到時就比較一個清晰啲，咁啊，如果三位嘅即係台灣嘅專家，等佢哋自己分析， 所以 我夠級啦。 所有民調啊之類咧，亦都有個比較係白朗化噶啦。其實 聽完嗰個論壇之外咧，聽完嗰個論壇講咗之後咧，咁你為咗要實踐去實戰。考察呢亦都可以呢跟我哋天南之友同呢個呢 My Radio 呢 Crossover 呢就我哋今年呢都會 出年啊 出年啊冇錯一月十一號咁呢個總統大選呢我哋都會蓋官選嘅咁啊預定嘅日期呢將會 係 一月八號出發 十二號 四月十二五日五天咁啊我哋帶你走勻呢個台北啊新北啊咁啊詳細行程我哋規劃中，收幾多錢或者係點？暫時咧都係我哋喺度籌備緊。咁啊，如果你要攞價嘅，就準備定你啲大價啦。唔該， 我估大概5000蚊左右啦嚇，即係我預算係咁上下啦，5000蚊左右。 即係嗰日嚟講咧，即係嗰幾日嚟講啲機票應該都幾 嗱。第一機票貴咗啦，第二嗰啲咩燃油附加費，因為我哋舊年辦1/24嗰時咧。就啱啱加呢個燃油附加費， 咁啊慳翻300蚊。 咁啊係啦，我哋就啱啱唔需要俾，因為我哋提早一個月到嘅訂咗機票，咁所以又唔使俾。咁而家就一路計落嚟啦，我估五日5000蚊多啲啦，咁我估就走唔甩噶啦。 走唔甩噶啦。 咁啊即係睇我哋公佈啦，嚇睇 My Radio 公佈啦。咁啊即係實際 住得舒適啊，食得招積嗰啲啊， 我唔敢包。一般糧社辦嘅就正常啦。 咁但係我哋即係呢個非一般旅行團， 又會見到啲黨國名人， 咁我哋啊， 安達忠， 我哋啊，宋兄啊，梗係呢個六委會招待一餐啦。因為一二四一次咧，我哋六委會啲招待一餐，咁所以咧好多團員覺得好神奇，哇！喺有衙門招待我寫餐喎，咁啊，咁所以 安達忠，安達忠， 我哋教主都話：，誒，梗係啦，跟我哋去先有噶嘛。咁啊，真係喎。 但係嗰個總統嗰團嘅話，嗰、那個好多人去官選，有冇得唔得閒啊？嗰啲 知啦，唔知啦， 衙門都忙嘅喎， 總之盡量 安排啦，盡量啦， 你淨係全。媒都講緊，都淨係香港嗰個嘅傳媒都幾百人喎、 啊。好啦，咁啊，我哋另就八分鐘，我哋講另外一個話題啊。蔡英文論文嘅真偽啊，至今仍然 又講啊，又係等阿前啊前兄講啦。 點樣情況咧？ 我咧越嚟越 buy 阿前兄上一次講嗰、那個嗰、那個情況啦，因為咧嗱論文理論上一定要有噶嘛，係、嘛？咁但係前兄講嗰套咧。是真的不需要論文的、哦、但是現在全世界就在找蔡英文論文，蔡英文都說有論文、哦嗯、所以這樣才大件事。好了，咁啊，即係梗係社會上好多質疑啦。喂，屌你咁，你個論文喺邊度先得㗎？咁啊，蔡英文就話：佢話我啦，我1985年畢業。嗱，原來咧，1984年咧，佢已經周圍話俾你聽，佢係博士啦。 嗯， 即係話佢已經胸有成竹。1985年，我一定攞到個博士。因为你1984年你仲系叫博士嘅候选人啫嘛 ，candidate 嚟啫嘛，咁你都周围话俾人听，你咪胸有成竹啊！同埋佢读呢个博士只系花咗2年嘅时间，系、比一般人短好多。有啲屌你喂，胡志强读咗8年啦，但系英国里边喺呢个牛津都读8年啦，大佬啊！咁你2年可以攞到个博士学位，同埋胸有成竹， 8年又比较长啲。 唔系，佢最尾系。佢論文已經搞掂噶啦，口試嗰度佢同個老婆講啊，即係聽日口試啦，都唔知得唔得。如果唔得，究竟仲讀唔讀咧？因為翻台灣，即係卷比普翻台灣咧，結果佢係口試係嗰一級裏面係頂尖嘅、但你都係好忐忑噶嘛，大佬未考嘅時候係咪？咁好啦，個問題就係你2年考到，亦都空有成竹攞到，咁佢又講啦，佢話喂。我去考政大嗰时，当时教育部批准，当时教育部系边个开噶？国民党开噶嘛？咁你有咩理由质疑我啫？系咪？好啦，咁嗱，有啲人一路就细划啲时间。 唔系考政大，去政大，去政大教。 系啦，即系要咁，佢都经过教育部。 唔系考嗰、那个。 唔系考，即系政大揾佢做教。即係揾個做教授，係、嘛？咁佢都要交啲咩論文啊、證書啊，諸如此類，一大框拎出嚟噶嘛。咁、教育部亦都要審核呢啲嘢噶嘛。咁所以佢就話：喂，當時嗰個教育部係國民黨嘅喎，國民黨執政嘅喎。咁國民黨執政嘅教育部話我得，咁你而家你呢班又話我質疑我，咁點解咧？好啦，咁啊有啲人就細敲咯喎。當時邊個揸 fit 咧？雖然嗰個時候咧，仍然係。經國先生喺度，但係已經晚年，實際揸權嘅就係李登輝啊嘛。咁原來呢、這個蔡英文個碩士邊度讀嘅咧？康乃爾大學。 就係李登輝嘅母校。 李登輝原來所有康乃爾大學嘅咧，佢都好照顧嘅。咁、所以咧就 學長嚟 嘅 嘛。 學長會帶啲弟弟妹妹噶嘛。咁所以所有康乃爾讀完翻嚟嘅咧，喺李登輝麾下咧，都可以尋求到官半職嘅。咁所以作為呢個師妹咯，咁佢係咪可以唔知啊？使橫手 另眼相看， 咁啊， 請呢個教育部嚇、即係 咁康乃爾係名校嚟嘅，美國你都係前五名。 而家講緊佢博士啊嘛。1985年佢用博士身份去政大攞呢個教授嘛，唔係碩士啊嘛，咁所以咧，但係碩士係同呢個李登輝係千絲萬縷關係啊嘛，咁所以咧就人哋咁計，喂，當時係國民黨開嘅教育部，但係揸 fit 嘅係你嘅師兄李登輝啊嘛，係嘛，咁所以你咁樣推敲落去，教育部係咪可以網開面隻眼隻眼閉俾入你咧？係嘛？ 好多級。 好啦，個問題就係。啲人話：咁你喂政大，你應該有蔡英文嗰個論文㗎。佢話：哦，我哋俾咗教育部咯，我哋冇留一份㗎。咁教育部話：哦，喂，呢啲個人嘅資料問題，我哋唔可以隨便拎出嚟㗎。咁咪又冇咗。好啦， 係嗱，呢個即係呢個呢、這個咁樣嘅論文咧，啊咁啊，蔡英文嘅學歷問題咧，咁啊有一個旅居英國嘅牛津叫徐永泰博士，佢特別前去呢個倫敦呢、這個啊政經學院嗰度咧，就調閱呢個蔡英文嗰個論文。嗱、啊，呢、這個蔡英文嘅論文咧，喺2019年嘅6月之前。是不存在的， 是有个索引在这里，就是有条目在这里，但是没有本书， 即是本书不存在的。2019年，即是今年的6月之前，这本论文从来没有出现过在这个政经学院的图书馆里面的，是今年的6月底才出现。好了，那这位徐教授啊，那去到呢就要答应咧4-5项条件，先至可以俾你睇。咁喂，嗰、那个徐教授，喂，屌你呢啲嘢唔系常规嚟噶，系咩？所有嘅论文都可以随便俾人翻阅噶啦， 上网噶啦。 佢话哦，因为咧当事人要求。哦、好啦，当事人要求咩咧？佢咧不可以翻印拍照，即系你唔可以去影相。不可以引用内容。喂，其实所有的论文都希望人家能够引用的嘛。 咁先至头讲 啦，咁你先代表你权威啊嘛，大佬。 佢政治学噶嘛，佢讲嘅 唔可以引用。唔可以录音，即系话你唔可以一路睇住咧，一路喺度读吓，唔可以录音。唔可以用钢笔， 哇， 抄写，但系可以俾你用铅笔抄。我搞不清楚點解？ 阿前天咁啊，即係問你啦。咁即係即係當事人咧，係唔可以要求唔准引用佢嘅文章嘅咧？即係佢嘅論文。 咁又尊重當事人啊嘛。 即係佢同嗰個學術機構之間達成一個條件，一個協定係可以嘅。 即係佢嘅論文，即係就算佢嘅指導老師都唔可以泄露佢論文嘅內容。 係就得噶。 得嘅。 但問 題咧，當事人当事人决定啊嘛， 呢个当事人嘅呢个私隐嚟噶嘛， 因为佢嘅知识产权嚟噶嘛， 知识产权。但个问题就系话唔系常规咯。 佢话仲有 所有嘅学术论文其实都系公开噶嘛， 仲有你喺翻译嘅时候咧唔可以饮水， 惊你滴湿咗。 好啦，咁呢位徐教授就即系咁睇完之后咧，佢话第一即系呢里边好多错漏，咁唔紧要啦，好多错漏好正常啦。佢话但系咧。里面很多都是影印影不是、fax 纸的影印本，就是 fax 过去的。还有里面的文字排版呢是用 Word 排版的。1984年呢 Word 是还未面世 ,1985 年 Word 是未面世的。即是为什么 有个 Doc, 有 未有啊，未有 Word 的。 Docs 的。 但是它是 Word 的排版的嘛，你可以对齐啊诸如此类，那些还未做到的嘛。即是你可以 打字 的。你可以打字打到可能即是后面那里可能有些突出来啊，些缩了去啊。但是 Word 可以排到齐齐齐齐的嘛。 当时的 Word Person 呢是即是要给一些 command 啊，即是很古老啦这样的。 所以即是在那个时候呢，不是那个时候还未有的。1985年还未有这些。佢1984年寫啦，屌唔係1985年寫啦，係嘛？咁係嗰個時候未有 Word 呢一個咁樣嘅系統咧，去俾佢排版，但係咧可以喺呢篇論文裏面出現咗。咁、好啦，咁都係唔知點解噶啦，係嘛？但係個問題咁多人質疑，其實屌你有乜拎本論文出嚟，咪解曬迷咯？點解到而家都仲係吞吞吐吐、顧左右而言他？屌你咁又咁又咁！你是硬是不拎本論文出嚟？ 咁嗱，一個即係有啲花邊啊，有人就話比較過阿九嗰篇論文同佢依篇論文啊。嗱，阿九篇論文咧，你睇啲英文文法咧，就即係錯誤百出，好明顯係自己寫嘅，係一個華人去寫嘅。 唔係呢個唔緊要啦，係嘛？ 嗱，你但係阿崔文嗰篇咧，嗰啲英文咧，真係唔係菜喎，真係好叻嘅英文嚟喎，嗰啲係。 哦，咁又好難。 係啦，咁啊，當然啦，係咪即係依樣又話佢質疑佢假咧？咁啊，當然即係啲花邊消息嘅嚇。 咁而家即係無論係阿扁啊、呂秀蓮都喺度話：喂，咁你拎出嚟睇先得㗎。佢話：阿邊個啊？阿陳水扁話：佢話我未，因為陳水扁不是博士嘛， 學士嘅啫， 所以佢話 喂，你拎本嘢出俾我聞一下，大佬。好啦，咁啊，嗱 呢條友真 係，即係而家仲有埋炒落嘅，因為國民黨都想炒，咁但係咧，即係內部會議就傾咗，咁咧，呢個郭龍斌就話：喂，佢話唔好啊，即係而家已經告緊兩條友噶啦，即係我哋無謂即係叉只腳埋去，反正獨派而家就釘緊佢。佢話我哋要問咧。就喺呢個立法院裏面，我哋有免責權，我佢講乜撚都得，千句唔好出嚟講，費事俾佢告啊！好啦，咁啊，今日到此啊，唔係仲有啊，喂，今日係23號啊嘛，喂，大家記得交台費啊！ 啊，我交， 俾錢，俾錢，俾錢， 係，咁啊， 實際你咁樣係咯，成晚你最夠幾呢句喎？ 咁啊，下個禮拜就唔揾我哋做啦啊！咁啊，我哋要做要到10月啦嚇，咁啊，好啦，再見，拜拜， 拜拜， 拜拜。